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密云听朝显著转冷，明日有雨。市区气温由初时的大约16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听朝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以及有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7点，跌465点，成交额1,2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0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9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88蚊，跌32.8；腾讯控股470蚊，跌9蚊；阿里巴巴119.5，跌3.5。盈富基金24.48跌4.4，快手94蚊跌4.8，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1.76，药明生物62.55跌2.25，友邦保险88蚊跌3，中国平安66.7升1毫，中国移动54.8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01，英镑10.642，瑞士法郎8.473，澳元5.635，加元6.152，新西兰元5.249，欧元8.8746，每百日元对港元6.7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22点，跌110点。港金报17,63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94美元，卖出1,895.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接近风力楼。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接近风力楼。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过咗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嘅海泽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嘉里中心嗰段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经过时候啦，请你小心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22，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欣田村陆田楼、屯门大兴村兴耀楼、将军澳明德村明道楼、将军澳建明村明就楼、沙田广元村广柏楼和东涌日东村智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气加给你打气。 新一年我子豪会为大老 B 煮多啲好嘢食，希望佢可以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我天儿咧就会帮阿妈拜多啲神，希望佢健康之余打麻雀都赢多啲嘅。 我阿摄除咗会喺三五成群讲嘢之外咧，翻到屋企都尽量唔出声噶。 点解啊？ 咁我屋企嗰三个女人就唔会一齐攻打我家和万事兴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祝大家团团圆圆，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系马拉 Karen 钟欧允，想提提你，2月24号将实施疫苗通行证，未打针嘅朋友记得去按规定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屋企人同埋成个社会嘅健康。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全城防疫哒哒哒，提供接种疫苗的资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医护界同你讲解不同人打疫苗要注意的事项， 当然仲不时提提你边度要强制检测啦。 香港电台一二五台普通话台抗疫快讯， 不论早晚都会陪你一起抗疫。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过亿点击率歌手优里新作品《深受四》，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羁绊，透过歌曲展现心灵沟通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好像星宿一样有规律，但是难以捉摸。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优里深受四》。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优里的深受四》。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月18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嗨！咁啊，提提大家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另外咧，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石硖尾村美汇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 咁啊，大家小心啲啦，小心留意。 系啦，亦都大家有一样嘢要留意啊。 就是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已经将今日嗰个点歌对象咧放咗喺社交平台啦，就系五年前嘅自己。 我真系特登去抄翻。揾翻，但系转头先同大家分享，实在太多嘢想讲啦。 啊，我都特登拣咗， 你就更加之厉害吓、啊，你特登去 stalk 我， 系、哎、啊， 去揾我嗰啲旧相出嚟。 系啦，揾翻啊彭嘉宾咧五年前嘅一张 相， 嗰张相系做访问嘅时候影嘅，系啦。 哦，系、哦，哇，系、哦，好嘢、哦， 登录翻去睇啊。系啦，因为最近喺社交平台，大家应该都见到好多咧，有一个即系 story 嘅玩法，就系、是、问你够唔够胆 post 翻五年前嘅自己啦。咁啊，好多人都 post 翻，你都见到身边嘅朋友，哇，原来以前咁嘅咁样。咁我哋就啊，咁究竟五年前我哋自己系点咧？咁我哋自己 张相都几瘦、啊，以前真系 系啦， 而家咁样样， 即系五年前嘅自己究竟系嗰种往事不堪回首啊，定系觉得青春还是很美好，即系正面定负面呢？咁啊，一阵间我哋两个六点钟自己写嗰封信咧，就话俾大家听啦。 系咯，都唔知道自己经历咗啲乜嘢。哎呀，六点先慢慢讲啊。 系啦，咁啊，今日呢一 part 咧，我好想分享一样嘢。 最近來 我喺屋企工作时候嘅状态啦，系一个 特别咧又， 因为我唔知系咪因为睇屋企时间又多咗啦，真系。 嗯 又出现咗，我用一个形容词形容咧，就系、是、multitasking。 哦、，OK， 你不嬲都得噶啦，你不嬲都 multitasking 噶啦。 最近咧，譬如喺屋企剪访问咧，个状态好严重。我谂系除咗剪访问之外咧，同步有三样嘢喺我身边发生紧， 就系、是、包括有阿爸阿妈嘅呼召啦， 已经冇佢哋啊，即系撇除咗佢哋啦， 撇除咗屋企人啦 ，OK。 系啦，咁啊，第一样嘢咧。就是因为总之最近整理緊自己一啲嘅 DJ mix 啦，咁通常喺有咩网上面有啲网站呢，佢可以帮我 run 一条片出嚟，即之前都讲过，佢可以将你个声音呢，佢用一啲时间去 detect 完之后，佢将佢 visualize 出嚟啦，咁样。咁因为每一条片可能讲緊话就唔好长嘅半个钟左右啦，咁但係因为佢有啲免费网站呢，佢嗰条片嘅每一次佢 run 出嚟呢，係有个长度限制。 OK。所以你就要斬件啦。 係啦，斬件呢基本上一条片可能讲緊一粒半钟起计嘅，真係会。咁所以通常我个步骤就係、是、好啦，整理好晒，整好咗之后呢佢 run 緊啦。咁就摆佢喺 background 呢就开始做嘢。咁呢个就第一样嘢会同步发生啦。 係，咁呢个应该都好轻松啦。你其实基本上你做好晒斬件个步骤，你都係等佢自己 run 片咋嘛。 係啦，但因为每次 run 片你又要即係有少少 setting 咁，所以。但系 OK 嘅、 啊， 我觉得冇打乱， 走咗少少个专注力嘅， 系系可以嘅，我觉得即系半个钟头咁样，即系走一走开咁样。 系， 跟住第二样嘢咧，就系将个电话摆喺台头，就有啲， 有啲 有啲嘅， 有啲作呕啊， 有啲手机游戏，即系佢能够自动去打咧，咁我就会攞个假行喺度就摆喺度就。定时定候就揿佢， 冇得赖人啦！呢样嘢系你自己问题啦。 系佢冇影响到我嘅，只不过佢系第二样我会同步做紧嘅嘢。 其实我成日都唔明白，即系 sorry 啊，喺呢个时候我要打个岔就，我成日都唔明白，我都唔明白你啲人打机系为咗啲乜嘢？就系、是、你摆只 game 喺度，佢自己喺度好似个程式咁样喺度自己 run， 你完全享受唔到个游戏嘅乐趣。咁点解你要做呢啲嘢去掹走自己啲专注力呢？ 佢其实系。一个进度嚟嘅，即系你知有时啊，啲游戏你要玩咧，要进度，有嗰啲练度噶嘛，各样嘢，或者要刷素材呢啲咧。咁如果你冇嘢做，净系为咗刷素材而刷素材，你会觉得有一种咧虚耗光阴嘅感觉。 系啊，系啊，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做紧嘢嘅时候摆佢喺度咧，咁又好似好有效率啦，个人。即系当我做完嘢。 Okay. 哦，睇下收成点先，咦几好、啊，可以换下啲宝物啊、武器啊咁样样、啊。 好似你做嗰个工作系有付出，令到你喺嗰只 game 度有收获啊，系嘛？同时间 系啦，呢、 okay, 這 个 OK， 俾动力自己咁样 OK OK。 咁呢个之前间唔中都有嘅，咁但系咧仲有第三样嘢同步进行紧啦，即系讲紧即系剪紧嘢啊，做紧嘢嘅时候，是就系、是、个电视咧会播住一啲体育节目。 哦，呢排冬奥嘛， 我又冇播啊，冬奥都有嘅， 系， 但系咩都会揿嚟睇下，即系除咗冬季奥运之外啦，咁同埋都尾声啦嘛，咁又冇得睇，咁譬如朝头早咁样就会播 NBA 啦， 哦 OK OK OK， 咁有阵时咧好得意啊，咁啊揿下啲台睇啦， 佢有啲好有趣嘅體育項目，佢有一啲自己嘅頻道，有時會直播，即係譬如即係桌球呢啲，其實都不嬲都有人睇嘅啦。 嗯 嗯，有啲係嗰啲21點啊， 嚇嚇 麻雀比賽啊， 嚇體育台有啲咁嘅嘢， 有㗎， 搞笑嘅咩？ 佢會㗎，跟住有一晚 體育嚟嘅咩？ 最衰即係呢樣嘢就真係自己攞嚟衰啦。有一晚就見到啦，咪撳諗住揀靚個台，咁跟住喺度播住有啲聲，跟住就喺度做嘢。跟住见到有麻雀比赛喎、 哦，哇，好吸引我呢啲， 忍唔住睇啦，即系睇下佢打嗰啲台湾牌咧，咁佢系真系会计住分数啦，跟住佢又会介绍可能参赛者系啲咩人，佢叫个唔知咩麻雀大师， 系 一个节目嚟嘅咁，咁 麻雀盒啊。 系啊，跟住佢会介绍嗰啲参赛者、啊。 美国牌最大嘅特色就系可以换牌， 系啦、啊，庄 家 要 求，有权要求再换一次。 咁我系唔识打台湾牌嘅，咁、啊、但系咁咪望下咯。咁、啊、又俾佢吸咗入去咧，就喺度就冇做嘢住，就喺度喺停留咗喺拣嗰个过程，拣咗好耐，跟住系喺度睇咁啊介绍，可能哦呢一位参赛者咧，佢上咗年纪都可能退咗休噶啦，但系佢曾经咧都有即系研究下呢啲麻雀，所以咧佢出过书，嗰啲唔知咩麻雀初阶入门咁样样， 咁你就去买一本书嚟， 我就真系上网 search 揾到，咁但系。找不到，因为他的名字跟香港一个电视演员的名字撞了、 哦、 所以 很难找他的资讯， 是的，找不到的，這樣 明白明白， 就、 真的很有趣、哦、你的状态呢，我可以说跟我有点近，但是又有点不同的，就是因为我在家里呢排即都是会夜晚 keep 住，无论我可能做家务也好，可能没什么做，睡在这张床上打机也好，或者可能真的有正经事要做，展览访问都好，我都会打开部电视机，咁但我就係通常係睇 YouTube 嘅。咁、 哦、 然后喺 YouTube 呢，我就係又係搵啲无无谓谓嘅嘢睇啦，咁有时睇下啲猫嘅频道咁样，即係有啲有啲有用嘅资讯会吸收到啦。有啲再者就係冇乜用，但係又好似好丰富嘅资讯量咁样，例如睇嗰啲大家好我是劳胶咁嗰啲呢、哦、老高嗰啲呢即係佢有好多伪科学嘅嘢㗎嘛，即係有讲下啲古文明啊，讲下啲外星文明啊、樣， 但是你這些播的話你其實就真的會看的，你不能將它放在這裡了。 我是、最初我會的，但是慢慢知道，即如果這樣看法我真的做不到事，我就練就了一個齋用耳仔聽，我想跟大家聽、收音機是個道理是一樣的，即是 你有一樣東西最重要有個好似學你話齋有個 background music 咁樣 run 住，等你屋企唔好咁靜局啦，有啲聲有啲嘢聽下咁。咁然後我又唔會真係睇住條片做緊啲乜嘅，咁自己聽到咪聽，聽唔到就由佢囉，即係接收得的嘅。咁講真啦，我即係可能咁樣講得罪咗好多網民啦，但係講真嗰啲資訊你吸收嚟有咩嘢用啫，係咪先？ 茶余饭后倾下偈啊， 系啦， 咁样咯， 系啦， 增进下呢个见闻咯， 系啦，增进下见闻咯，咁或者可能有时碌下碌下会碌到嗰啲奇案系列咯。我最劲嗰样嘢系咩咧？我碌到一啲以前某一个好红嘅主持人咧讲鬼故嘅节目啊， 系 啊，嗰、那个应该 大家都知， 同你似样啊。系啦，咁啊，佢有好多鬼故节目咧，应该有啲网民即系可能有啲 fans upload 咗上去听翻啲几年前嗰啲鬼故，又几好听噶咁样。 哦，因为咧我好少用你讲个串流平台去播住啲片嘅，个原因系因为咧我用亲佢咧，我都系会攞嚟睇一啲DJ set。 嗯， 咁咧。我初头都试过啊，可唔可以播住喺度当 background music 咧？ 系， 跟住发现咧就系、是。其实我会俾佢 distract 咗，因为我真系会去偷师啊，我会走去听啊，佢点样样做 transition 咧，跟住点样样咧咁，然后我发现咧就嗰样嘢系因为你有嘢系想喺嗰段片里边吸收到啊， 系 即系好似你啱啱讲一啲资讯性嘅短片都系咧，其实佢里边好似有一啲好实在嘅嘢，你会想吸收 攞到嘅， 系啦，一啲一古灵精怪嘅冷知识啊、新闻嗰啲咧，你又唔系好想。 就咁播咗佢就算，而睇完之后又唔知佢发生啲乜嘢，咁咧就会有一个好大嘅诱惑，就系、是、不如睇下佢讲乜嘢啊咁。 但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对你嚟讲真系有用啊嘛，因为你真系经常做紧啊嘛，即系尤其可能一啲 DJ set 嘅嘢，你每个星期嗱，我哋一阵六点半又会听到你今个星期嘅 DJ set 啦，咁样，即系你真系会应用到某一啲嘅技能，起码你冇浪费咗嗰啲时间啦。虽然可能你系 distract 咗你本身嘅工作，但系起码你嗰啲资讯系吸收嚟系有用啦，起码都、 都系嘅。但系所以我放咗喺另一个情景之下咧去播嘅。就是我沖涼的時候啦。 哦哦，係啊係啊，我都有。我直頭咧呢排變態到去點咧？我就係因為你知道手機其實放喺浴室長時間咧，你啲水蒸氣蒸到佢嘅話，都會出事噶嘛，即係都容易壞噶嘛。我特登去走去周圍揾嗰啲咧嗰啲架嗰啲手機架咧，諗住點樣可以擺喺度，又可以同時間 protect 住佢，唔好俾 入水。 係啊，唔好入水咁樣。跟住，但係同時間佢又可以放大佢本身手機嗰啲聲咧，等你一路沖涼沙沙沙嘅時候，你又可以聽到佢講乜。我呢排變態到連呢一啲沖涼嗰三四分鐘我都唔想放過。 我有諗過係喺個即企缸嗰度裝一個嗰啲防水嘅藍牙喇叭咧。 係啊係啊係啊，都可以噶，都可以噶。 咁樣可以喺度沖涼嘅時候有歌聽啊，或者有時沖涼會聽心機啊。 係啊係啊 係，有諗過嘅。 但係你為咗沖涼嗰三四分鐘，特登咁貴買個藍牙喇叭，又好愚蠢啊嘛呢件事。 係啊，跟住但如果你好專心咁樣去聽或者成咧，你沖涼嘅時間又會延長。因為我真係會噶，沖下涼，譬如聽到啱啱呢個 transition 好正喎。 就唔想冲， 我会拿住个电话照淋住水，拎远少少，尽量避开啲水，然后揿翻转头听，然后听多一次究竟。 Too much information 啦，唔想幻想咧浴室入边嗰个状况啊，波成。但我明嘅，我明嘅。有时我净系剪片，我都会一路开住个水，一路喺度剪片啊，睇咩好咧咁样。咁但系唔啱嘅，嘥水嘅。咁所以而家我已经习惯，因为揀好咗，可能我通常會揀我揀嗰啲咧，聽嗰啲《三國演義》人哋嗰啲導讀，需要十幾二十分鐘，我先入去慢慢通，好變態呢件事。 所以我覺得係需要有呢啲自己俾自己生活的情趣。所以有時夜晚好凍，我淨試過播住咧電視台嗰啲咩暖爐咧，唔係個火爐啊。 係啊係啊係啊，家有壁爐啊嘛，我都有啊，我都有呢個習慣。 播住喺度剪嘢，跟住覺得好暖啊，咁樣樣咯。 係啊，我都有，我自己呃自己，好似好暖咁。 冇辦法啦，生活艰难同埋攰啊嘛，就系、是、喺你嗰啲工作都系要做噶啦，每日重复住嘅时候咧，尝试为自己加添少少情趣，好似等你觉得我做嘢嘅时候，同埋有其他嘢发生紧。 听过有张曼芝的一样。 他们音乐点击率超过一亿以上，同时亦充满正能量。用爱制造音乐，用音乐产生团结力量，安坐家中，同心抗疫。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伊东海阔白元浩，日本最强点击率歌曲音乐特辑。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6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两宗是输入病例，其余都是本地个案。另外有大约7600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公共化验所昨晚累积4800个样本，希望今日可以完成測試。他又說收到30宗院舍院友或者工作人員確診，當局會跟進。由疫情至今，有150間院舍出現院友或員工受到感染。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說，目前有10多個確診者情況危殆，在過去24小時有10多人離世，當中8人在昨晚的新聞稿中已經公布。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很多医院在室外有病人等候，今日会陆续腾空室内地方，选为病人等候区，包括员工后勤用的地方以及走廊等，但亦都面对困难，因为室内空间已经很挤迫，但未来几日天气冻，担心病人身体状况，会用尽一切的方法，目标是今日之内安排所有病人移入室内。他又說感謝社會各界支持，醫管局在物資方面足夠，反而最缺是人手，呼籲私人機構的醫護加入醫管局的醫療團隊。何婉霞又說，對於留院而身體狀況穩定的長者，希望院舍合作接回他們，醫管局會加強外展醫療隊支援院舍，令到他們安心接回長者。食环署表示，上水屠房从业员最新一期的新冠病毒检测中有86个样本呈阳性，上水屠房暂停今日的活猪屠宰程序，以便全面清洁消毒。荃湾屠房会配合业界的需要加强屠宰服务。为审慎起见，荃湾屠房今日稍后亦都会清洁消毒。食环署亦都会采取特别措施，尽快为进入荃湾屠房的人安排检测。发言人表示，上水屠房的清洁消毒工作预计可以在今日完成，并且在明日恢复有限度服务，包括拍卖和屠宰程序。政府亦都已经同相关业界联络，建议增加冰鲜和冷藏猪肉食品供应。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香港社会同心抗疫行动会商会发言时候强调，抗疫最宝贵是信心，最重要是团结，最迫切是行动。骆惠宁说，本港处于疫情爆发抗疫形势异常严峻的紧要关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香港的抗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三个一制和两个确保的重大要求，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同胞的亲切关怀，以及对香港疫情形势的科学把握，对本港防疫抗疫的强烈支持，为社会同心抗疫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汇聚了强大动力。连日来，特区各方面响应号召，正谋划推出一系列举措。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听朝显著转冷，听日有雨， 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6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听朝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以及有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近风力楼，就是龙翔道观塘方向之前近住狮隧桥底快线的坏车已经走了，龙尾在风力楼。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繁忙，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屯門的建泰街因為煤氣工程，建泰街去大興花園方向近住屯門消防局一段的全線仍然是封閉，經過請留意翻現場的改道指示。而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有強風措施，現在香港連接路的車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時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CIBS 人人广播制作洪少贤。 Janice 丈夫是一位肌肉萎缩症患者， 自己都上网有 check 过晒啲其他病历啦，咁都其实好清楚，佢系大概会退化成点样啊，或者最差嘅情况系点样。 虽然计划生小朋友嘅时候已经做足检查，但系最终却传来噩耗。 大概其实佢一岁多啲到咧，咁嗰个 DNA report 咧就 check 到，就话佢发展迟缓啊，可能会好差，一直会好似 BB 咁样啊。 照顾两位残疾人士嘅 Janice 希望透过 CIBS。节目鼓励一班同路人， 其实基本上都想不得太远，即是你想太远只会令自己不开心，你不如开心地过啦，每一日开心一点。所以肩步行步的幸福呢，我觉得是对于这么多个同路人来说都是很需要的。 他只有一个愿望， 回到最基本的就是想家人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你觉得一再放不低前度的会是什么呢？ 以前相处的回忆，所以刚才他送礼物都是送了那个朱古力，应该是他曾经为第一段感情做了这么多努力，他应该是就是最放不低的东西。 我是谷文 Alice， 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万乱 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喂，斌神，做咩发晒牛痘咁啊？ 吓咩咩咩？波成，你话咩话 ？Sorry 啊，可能呢排成日都系一个人，惯咗发牛痘。 JNY on the beat， 这快得起跟我去入定，合沙合紧思绪中长鸣，喧嚣之中只爱想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我听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皮肉之外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飙升，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格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千亿种画面，如红楼汹涌，天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山夕后竟已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好去纪念，如同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为城内悲伤的格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 嘅时候会发牛痘，可能自己一个人食饭亦都会发牛痘，冲凉嘅时候发牛痘，睇电视嘅时候发牛痘，甚至乎瞓落床之前都会发牛痘。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 来及时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面断绵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问我有没有手段，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 嗰种发吽逗嘅感觉咧，就好似谂翻起好多年前啱啱拍拖，有一种迷迷糊糊嘅梦幻感觉喺度。张曼莎，刹那的。 反反复复共你寄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算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清晨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连邻间刻记一种心，引心意贴近。 諗以前嗰種發吽豆同而家嗰種發吽豆嚟自同一樣嘢，就係等待嘅。但係有一樣嘢唔同，就係以前等待嘅都係好 sweet 嘅一啲 message。而家都系等一个 message 嘅，但可能系话俾你听 negative 咯。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战，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浅，谁教我这么好着手机入面。心跟梦想在浪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讲不出口，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对我一点不舍，未接通的心声 breaking my。 跟哪一样 message 都好啦，好 sweet 那个又好， negative 和 positive 那个都好，两种都是很拉扯的。交冯允谦报复式浪漫，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恨， 还有中游美 breaking my heart。 你的假期不说过不说人快为根，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生命有数百个自争，但最差是那一个人，身影在自爱抱紧精神。尘埃。 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像透信，问问镜中 将柳应婷 MM 七，冇谂咁多啦。下次见到有朋友再发牛痘，鼓起勇气啊，嗌佢个名，嗌翻醒佢啊！ Let me show you who I am inside of me. Be so real, be so true, be so all of me. call my name。 尽快控制疫情。天文台在下午4:20发出寒冷天气警告，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寒冷。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在11度左右，新界同高地会再低几度。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在各区开放一共18间临时避寒中心，俾有需要的市民避寒。中心会在听日日间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期间继续开放。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听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密云听朝显著转冷，听日有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6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听朝早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同埋有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牛池湾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鲗鱼涌的海泽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近住嘉利中心的一段海泽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现在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九龙，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乐富村宏乐楼、黄大仙翠竹花园十座、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6座、九龙湾德福花园 T 1座、同秀茂坪村寿治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贺新希家给你打气。 敬文妈妈，新一年有什么想鼓励家人啊？ 我想说继续拥抱希望，疫情过后就可以一起去旅行了。 我就希望可以全家大小一起出街吃晚饭，都可以不用隔开几张桌啊。 真的听到都令人好振奋啊。记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 自己懷疑是染疫的人士來說，一定要戴好口罩的，在家就已經阻隔了很多你噴出來的飛沫的。那未受感染的家人的話，如果可以承受到兩個口罩，戴個布口罩在外面，令到裡面外口罩貼面一點，這些意識來說在家都要有的。 香港電台一定會同市民同心，打好這場抗疫戰，為市民提供最新最準確的抗疫資訊。 香港電台為國家運動員打氣。 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项目，谷爱凌勇夺金牌，替国家队取得第八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热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搵人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28号星期五啊，而家时间嚟到下昼嘅6:11啊， 冇错。 咁咧，我哋今日全程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就系五年前嘅自己。究竟你啊，如果真系讲到呢一个嘅话题，你自己又有咩感觉呢？ 你开呢条题咧，仲要揾埋张咁耐年前嘅相咧， 系 我完全感受到咩叫岁月催人老啊！ 唔系啊，而家成熟稳重几好啊！ 唔系、啊，但系你个样冇乜大变化、啊， 系有少少唔同咗嘅，但系嗰个唔同纯粹系造型上面，眼镜上唔同， 系啦、啊，眼镜唔同咯。 系啊，你试下搵15年前就差好远噶。 系我 去翻我哋嗰次找数嗰张相嗰个就差好远啦。 不过有一样嘢系我都几庆幸嘅， 系 原来我5年前着嗰件恤衫，而家都着紧， 系咪噶？ 真我影相俾你睇，系真系唔系呃你，都叫做有个交代对自己。 咁我哋两个咧都即系摆咗我哋自己5年前嘅相出嚟啦，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啦。咁同时。我哋有咩感觉呢？望住5年前嘅自己， 我又特登揾翻5年前嘅呢个 moment 嘅自己做紧咩噶？ 我拣呢张都系真系2017年2月嘅时候噶，呢张 系啊，但系喺2月嗰阵时咧，我除咗影咗你 post 出嚟嗰张相咧，原来我仲有一个好开心嘅事情系发生紧嘅嗰阵时。 哦，咁啊，听下你个封信先啦。 知5年前嘅自己。喂，你好啊，你就正啦，喺日本玩得好开心咁、啊。我谂你点都估唔到，5年后嘅今日，唔好话飞啊，连街都冇得你出啊。我记得你去完呢次嘅东京之旅，应承过自己每年点都要飞一次日本啊嘛。 我记得的。所以我要跟你说，好好地珍惜当地的每一餐。我记得你特登 book 凌晨机五点钟到步，朝早六点已经在竹地吃紧早餐，之后还特登去到秋叶原为了吃一个亲子档。唉，我都想吃啊！想翻起嗰阵时天气冻冰冰，去到嗰度朝圣，仲要企喺门口排咗半个钟先有得入。嗰、那个亲子档咧，真系每一啖入口都暖到入心啊！所以话咧，人类最大嘅烦恼就系记性太好。明明平时生活上边又唔记得交电话费，又唔记得带锁匙嗰啲，但系偏偏五年前嘅旅程就每一个画面都记得清清楚楚。都仲不特止，仲要喺社交平台经常有啲 story 叫大家 post 翻几年前嘅相，去旅行嗰啲回忆啊 ，throwback first day 啊咁样，简直系避都冇得避啊！不过都好嘅，起码谂翻起自己都叫做趁行得走得，工作同埋家庭未有咩压力嘅时候去尽情玩过啊！起码留低嘅回忆都系美好嘅。虽然在这个时刻想起好像很讽刺，不过亦都印证了如果没有在那时候飞过不同的地方，可能这个世界是怎样样自己到现在这一刻都不知道。所以我最后要送一首洪家豪的《及时行乐》给你。有得玩好尽情去玩了。随时随地都想飞多转京阪神的奔神上。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动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调制了真诚意。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 心安。 听过有洪家豪啊， 系你讲埋佢。 及时行乐啊， 隔住个电话。 要及时踢歌啊，因为 系啊，因为你会撞咗佢最尾嗰一句啦。你嘅回首啊，就系、是、 去旅行啦，真系呢个时间我又、 嗯、我都睇翻咧，其实唔系净系二月份咁年前，即系真系好似你咁讲咧，当年自己做咗啲乜嘢？我同你有一个共同嘅。post 嘅就系张敬轩同黄婉之个演唱会， 哦、 我都有 post 出嚟，我睇翻， 系啊，好睇啊，好睇啊， 跟住系啊，嗰年我后屘我记得再睇翻就四月嗰阵时又过咗澳门睇，好似第一次现场睇一啲国际 DJ 嘅演出嗰阵时， 哇， 即系五年前已经有睇啦， 好 international， 哇咁，但系啊，我都系好瘦啊，头先 post 出嚟嗰张相所影响到，所以咧我呢封信咧都系围绕一个好自身嘅状态。听下，五年前的波盛，你好啊！人哋话往事不堪回首，好怕面对过去。但系我望住你，我的感觉咧，其实系唏嘘到嘅。唏嘘嘅原因嚟自我拣嘅呢一张五年前嘅相啊，系你做 gym 嘅时候影噶。你应该咧系我出嚟做嘢之后身体最 fit 嘅时期，嗰阵时一个星期有几日去 gym room 嗰度操嘢，然后咧又会按住指示控制自己饮食。嗰阵时啊，系会特登去超级市场买嗰啲杏仁嚟做零食啦，每餐又计住自己吸收咗几多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咁，个人好有恒心噶。而家我谂你见到我实笑啦，细估唔到五年之后啊，变到而家咁圆润。波盛呢个名真系冇改错啊，我都认我懒咗嘅。然后咧就好多藉口唔去喐啊，话自己忙啊，多嘢做啊。咁虽然呢啲系事实，咁但系谂深一层，其实忙同埋做运动又真系可以冇冲突嘅。而最近系咁睇嗰啲运动节目啊，系 trigger 到我咧想喐翻嘅，又好想攞翻喺球场上面嘅嗰种感觉。同埋啊，话晒都做幕前啦，唔理身体健康都好，都应该顾下个样啊。上镜咁肥咯，边有人揾自己拍嘢啊？而另外有一样嘢。好明显唔同咗㗎。五年前仲係廿几岁仔㗎嘛。咁梗係似住自己后生，好多嘢都唔使顾忌啦。觉得自己有大把青春大把时间，所以咩都唔理就冲去做啦。做咗先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呢，我发现我会諗多一步㗎。我会諗我付出嘅时间系咪有效率先。嗱，以前觉得只要做出嚟嘅结果系好呢，时间真系唔系问题㗎。而家太花时间先完成到嘅事，就算结果系点，都会觉得未必值得投入太多，除非有一个更加聪明、更加悭时间嘅方法去完成啦。我都唔知呢种谂法系个人聪明咗啊，定还是源于个人懒咗，所以先追求所谓嘅效率。我都唔知系一件好啊，定系唔好嘅事。你嚟评下你咧，希望五年前嘅波盛，到你经历完五年之后。唔会好似我而家咁踌躇呢？觉得往事值得回首嘅波盛上，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 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更孤独华丽地跳舞。Oh, don't you let go. 我揀嚟嘅有 Edgar 嘅 Tomorrow 嘅， 系咩？你呢排睇好多嗰啲体育节目咩？ 系啊，头先讲嗰啲。 哦，我以为做瑜伽嗰啲添。 唔系唔系。 Okay, okay. 好，我哋快睇点唱啦。系嗱，咁啊，有啲嘅听众就话，即系想点呢一个嘅奔跑吧，就话如果啊啲计划一早有决心做，就可能会更加好啦。咁样，有啲人亦都会话想即系点呢个一表人才啊，年少无知。 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 系，仲有咧，睇下先。 但仲有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今日拣咗嘅呢一首歌。佢话当时嘅你咧，即系自己啦，系搵紧保安嘅工啦。佢话应该冇谂过五年之后啊，自己都仲系搵紧工，不过咧系搵紧办公室相关嘅工作。所以佢话五年后嘅你要加油啊！ 树荫外景仍做困惑。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学通，又日记收纳。这一个倔强，自己会渐成熟吗？嘈杂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擦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白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仍同场看着我表演。 黄淑曼之前的派台作品叫做《致未来的我》，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聯辦主任樂慧寧主持香港社會同心抗疫行動會商會，他指出抗疫最寶貴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團結，最迫切的是行動。中聯辦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擔當好主體抗疫責任。會商會有多名本地財商界人士出席，各界將會合共採取16項支援措施，援助應對疫情。其中新世界获乐意腾出香港会展中心给特区政府作检测用途。恒地就说乐意提供200万尺新界地兴建方舱医院。本港新增36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有两宗属于输入病例，其余都是本地感染。另外有大约7600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公共化验所昨晚累积4800个样本，希望今日可以完成测试。他又说收到30宗院舍院友或工作人员确诊，当局会跟进。由疫情至今，有150间院舍出现院友或员工受感染。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说，目前有10多个确诊者情况危殆，在过去24小时有10多人离世，当中8人在昨晚的新闻稿当中已经公布。立法会通过施政报告致谢动议，动议由内会主席民建联李慧琼提出，由于疫情原因，大会会议以视像形式举行，议员就疫情、经济发展、土地房屋、改组政府架构等范畴表达意见，经过3日辩论，最终通过动议。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总结发言时候说，整个辩论过程当中，议员都是为香港整体利益提出意见，理性辩论，没有损害国家或香港利益的歪曲事实或者是抹黑，没有破坏一国两制的捣乱和煽动，具有建设性，以及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充分印证完善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立法会和行政机关良性互动，为推进良政善治奠下成功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密云听朝显著转冷，听日有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6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听朝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以及有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接近文化博物馆。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兆安苑。

最近睇嘅 social media， 你会发现佢有啲突击嘅演出嘅。所谓突击演出就系可能揸住架车，跟住连埋啲喇叭，突然之间揾个地方，跟住就打起碟上嚟啦。呢个举动令到好多人都赞赏，因为哦，原来有免费音乐都几好啊！免费音乐就固然喺即系听众角度觉得正啦，但同时都觉得就系话一个知名嘅 DJ 平时收钱先要玩 show 喎，而家咁随性地搞都几正。你认识啲铺系喺佢唔同嘅身份、唔同嘅作品当中。在 Major Lazer 里面的身份 Jack U LSD Silk City 等等，坦白说当初认识 Diplo 都是 Lean On Cold Water 这些比较 pop 的作品的。其实当时他来过香港的音乐节表演演出的时候，因为都是一些大型的音乐节，所以当时他演出所玩的 set 都是一些 EDM trap 多一点的。直到我在网上看过2018年他在 Sona 这个音乐节的演出，当时他玩的作品那种 vibe 就像现在你听的这一种，就看到他超一点的一面，同 实亦都知道佢我涉猎嘅音乐非常之阔，因为嗰个 set 系玩好多嗰啲 Afro tracks 嘅。如果你有兴趣再揾佢特别啲嘅作品，可以听佢04年第一张专辑。嗰张专辑叫做 Florida， 即系佢以前读书嘅嗰个地方。佢一路有做緊一啲嘅 house track 啦，所以今日都係揀嚟 Diplo 呢一啲嘅類型嘅作品去做呢個 mix。亦都有人估計啦，佢嚟緊3月份會推出一張咧同名專輯，都係叫 Diplo， 會裏面會唔會都有呢啲嘅歌呢？听下呢首 Diplo 19年 EP Higher Ground 里面的作品叫做 Hold You Tight。都做緊呢一對 house track， 我覺得嗰個 mood 咧好啱，喺一啲黃昏嘅時候，慢慢揸住車放工，望住個日落去聽嘅作品嚟嘅。所以之前佢有一個突擊嘅演出咧，係喺沙灘邊，我睇咗佢 IG 啲片都幾羨慕，就係冇一啲大型嘅舞台、冇燈光、冇 visual 之下，真係好專注於喺打嘅音樂當中。 Feel like I'm your lover. Bet it was painful and beautiful in the way that makes it hard for you to let it go. Dim all the lights, drive your eyes. Have a good time, her out of mind. Dim all the lights and it's close to me. Just for the night we can both be free. 都系佢19年 EP Higher Ground 里面嘅作品啦，名字叫做 Win Win。 听下呢个 EDM Friday Mix 嘅 track 咧，都系嚟自 DJ 兼 producer Diplo 嘅一啲 house track 嚟嘅。虽然佢另外一个身份咧，即系 Jack U 同 Screenix 嗰个嘅一个组合啦，我都系几中意嘅。咁但系可惜嗰阵时系出过一张专辑之后就冇咗啦。无论你喜欢哪个时期的 Diplo 都好，或者哪个身份的他都好，今天就听下他 House 的这一面。 一路播住呢一个 Max 听住 Diplo 制作嘅呢啲歌咧，唔知道你有冇好似我一样，觉得好似系入咗佢个世界，浸住咗喺嗰个世界里面咁样样咧？呢首系佢上年年中嘅作品，叫做《Don't Be Afraid》。中意听啲 bass music 嗰啲 dubstep 啊嗰啲啦，所以有时人攰攰地咧，悄悄地听下呢啲 house track 咧，我都会嘅。希望呢半个钟头令到你放松一啲，迎接呢个假期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